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82回，谢之方如蒙大赦，因为背上的金条太长不便行动，只好就地卸下，挑了根最粗最结实的拿在手心里，弯腰钻进马车。他就是跪在谢之真脚边，因害怕尖刺伤了他柔嫩的肌肤，用帕子将金条的一端裹好，舔着脸塞到他手里，自己就要宽衣解带，露出后背给他鞭笞。谢之真连忙喝止了他，轻轻叹了口气道，你没瞧见我留下的字条吗？ 什么字条？ 谢之方一脸茫然，我今日是要去庙里还愿，并非要出家。见弟弟趁他不备往跟前又蹭了蹭，打算如往常一般耍赖抱腿，谢之真抬起一只脚抵住他的胸膛，制止道， 与两位夫人约好的，早上见你睡的时候，我便写了张字条压在枕头底下。 显然谢之方一觉醒来，只发现他不见了踪影，便六神无主，越想越歪，也没有好好翻找，便把脚追了出来。思及此处，谢之真心又软了两分，将那金条掷到一旁道， 凡沙寺离此地不远，说话间便到了，有什么话等回去再说吧。 得知姐姐并没有打算断发出家，谢之方长舒一口气，握住抵在他胸前纤小的脚，隔着绣鞋亲了两口。见他背转过身去，何一躺在榻上假寐，他也不敢说话，老老实实跪在一旁守着。一刻钟后，马车渐渐停下，谢之真避开弟弟的搀扶，踩着雾子下了车。有谢之方在，知府夫人与同知夫人不便靠近，远远地向他们夫妇行了个礼，在僧人的指引下前往放生池。走不出两步，同知夫人暗自庆幸，说道， 哎呀，我瞧着侯夫人成婚多年，膝下无所出，又听说她早些年身子不大好，想着许是损伤了根节，正打算送两个好生养又老实的丫头，好博他们二人喜欢，万想不到侯爷惧内至此。 快消了你的主意。 知府夫人连忙摆了摆手， 我也有些呐喊，夫人清贵柳质，雅静温柔，怎么侯爷竟怕成那样？难不成有什么独门秘传的御夫之说？改日说不得要讨教一二。 且不提二位夫人在背地里如何猜夺惊叹，却说谢之方亦步亦趋地跟着谢之真来到大殿中，平日喋喋不休的人这会儿便成了个巨嘴葫芦，只一味里半可怜瞧姐姐脸色。谢之真虽然不驱赶他，态度却着实冷淡，与迎上前来的住持轻声寒暄几句，捐了1000两银子的香火钱。 1000两怎么够？捐5000两。 谢之方正愁找不到献殷勤的机会，见状立刻放出豪言，往身上一摸，才发现随身并未带得银票，存了大半的身家信物也早在昨晚送给了姐姐。他一时僵在那里，颇有些下不来台，耳听得小沙弥们小声嘲笑他胡吹，于佛祖面前打狂语，就连住持慈眉善目的笑容都好像蕴藏着别样深意。谢之方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根本不敢去看姐姐的眼睛。谢之真侧过脸对琵琶道， 再替母亲捐4000两银子，供一盏长明灯，也算是我的一点孝心， 加起来正好5000两。见他不动声色地替自己解了围，谢之方愣怔过后不免大喜， 嘴角几乎咧到耳朵根，连小和尚们非议他以色示人之类的话都不觉得难听了，反而沾沾自喜，得意洋洋。点过明灯，谢之真屏退左右，偌大的佛殿中止于他们二人，接着轻提裙摆，端端正正地跪在观音菩萨座前的蒲团之上。谢之方是立过鬼神之事的人，见状并不敢怠慢，跟着乖乖在旁跪下，发了一些夫妻恩爱、圆顶三生的愿望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背对他的窈窕身影，目光狂热又执着。见谢之真低声吟诵了几句，伏地叩头，他连忙也跟着重重磕了三个响头，走上前来扶他起身。 姐姐说这一趟是为还愿，还的是什么愿？上一回是何时来的？怎么我竟全不知情？ 一半是出于好奇，另一半是为着引他开口，谢之方出言问道。直到走出烟雾缭绕的大殿，谢之真这才缓缓答道。 两年半之前，父亲骤然得病，我从临安赶回长安时，路经此地，许下了一个愿望。 不知为何，谢之方的心忽然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他定了定神，问： 什么愿望？是关于何人的？ 谢之真转过身来看着他，片刻之后，长睫低垂，轻声道： 那时候你在辽东苦战，朝中局势有变幻莫测，我求菩萨保佑你平安归来，早日远离是非之地。 彼时他只拿他当弟弟，明知他对自己怀有非分之想，明知他手上染满鲜血，却还是牵挂着他，还是难以克制担忧的心情，特地上山为他祈福。谢之方忽然说不出话来，眼角发酸，喉咙哽咽，上前轻轻拥住了他。春日已至，干枯的枝头绽出新叶，寒冰消融，拂过脸颊的风也是暖的。谢之真靠在弟弟怀里，被他身上的热气烘着，有些昏昏欲睡。 姐姐，无论发生何事，在你心里我总是最重要的那个，对不对？ 如果说早上醒来发现铸成大错的他内心的愧疚有十分，这会儿便又翻出数倍不止。谢之真微微点头，拍了拍他挺拔的后背，声音里带出一点委屈。 我说过许多次，可你总是不信。 我信，我现在信了。 谢之方声音颤抖着，情不自禁地将他拥紧。 姐姐，在我心里你也是一样的，再没有人能比你更好，再没有人能让我疯成这样。 他顿了顿，紧跟着继续认错道： 我知道发疯不好，可总是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昨晚那般欺负你，而今只觉无地自容。姐姐若是能如数年前一般，使人打我一顿板子，我心里或许还能好受些。罢了，就算断手断脚，也难以弥补姐姐受到的伤害。我 说着说着，难以控制的又掉了眼泪。谢之方鼻子通红，俊脸也皱成一团，依稀有些小时候撒娇撒痴的可怜样子。谢之真叹了一口气，拿出帕子替他擦掉眼泪，忍不住刮了刮他高挺的鼻梁，打趣道： 都几岁了，怎么越活越回去，玩起一哭二闹的把戏来，真当我拿你没法子？ 他知道弟弟病入膏肓，再难拉回到正道上来，而这难缠的症候有八九成根源出在自己身上。到底是自小看着他长大的，舍是舍不下，又不可能重新投胎回炉重造， 是好是歹，他都得接着。 快把眼泪擦一擦，咱们回家好好说话。 到底是佛门清净地，不好太过亲密。谢之真推开了弟弟，垂头替他整理好衣袖，态度软化了几分。 很多事并非你想的那样不堪。我写和离书也与裴公子无关，完全是在生你的气。 理解了他这寥寥数语里隐含的意思，谢之芳吃惊地睁大了眼睛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